好，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让我们这么多人今天能够聚在这里，这绝非是偶然的，这是在你的恩典的旨意之下。主啊，就求你按照你的怜悯，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有益于我们的，让我们在这里所领受所教导的也是符合你心意的。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有很多新的朋友，我们就先不花时间那个自我介绍了，等一下可能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大家彼此认识。今天我们看的是第三章，我先问一下大家，可以诚实的回答，有读到第三章的请举手。哦，大部分的人都读过。OK， 好，我试着今天会讲话比较少一点。其实第三章如果你读的话，可能我们前两章在讨论的时候都有讲到一些第三章马克琼斯在这里提到的概念。第三章的 title， 第三章的是基督的盟约。刚才在那个聚会前，我跟一些弟兄姐妹有讨论，就是我们改革中教导的东西，不只是对一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些概念非常的陌生，甚至用的字词是非常的陌生。然后我跟他们讲说，其实在洪恩堂弟兄姐妹有很多这些概念也不见得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其中一个就是基督的盟约，基督他立约这个概念，他跟谁立约，他为什么需要立约这个概念。那 Mark Jones 在第三章，第一章是讲到基督的宣告，第二个是讲到基督的尊严，第二章讲到基督的尊严，就是主要是讲到如果我们要认识基督，通常有两个最重要的层面我们需要认识，一个就是基督的位格，也就是他是谁，第二个就是基督他做了什么，基督的工作。所以上个月我们讨论在第二章基督的尊严，我们其实就是在看他的位格。他的工作之所以有效用，就是因为他的位格有其尊严，或者有其荣耀，或者有其价值。否则他做的工作再多再伟大再圣洁再完整，也不过只是一个人所做的。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先看耶稣基督，他的确是一个人，但是他这位格也的确是他有两个本性在里面，一个是神性，一个是人性。所以我们正统的信仰宣告是说，耶稣基督100%是神，100%是人。他在2000多年前，上帝的儿子，他实实在在道成了肉身。OK， 神的儿子取了完整的人性，在位格里面两性，在位格里面结合。OK， 但是我们要清楚的理解这个结合的概念，它是不混淆，不会改变，不会分割等等等等。所以上次我们主要讨论的就是要讨论他的尊严，就是讨论说这个位格他之所以有他的做出的所有的工作之所以有效用，能够应用在你我身上，他不只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神人，上帝的儿子，因为他位格之尊严，他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所以他的所做的救赎之功可以应用在上帝在万有之先所拣选的每一个选民身上，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所有上帝定义要拯救作为他子民的人。那今天我们就看到，其实就我们刚刚所讲，你大概已经隐隐约约可以听得出来，如果上帝在万有之先已经定义要拯救一群人，然后又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完成了救赎之功，这背后你可能已经意识到有一些协议，有这是一个计划，这并不是一个因为人犯了罪以后上帝说啊，我现在要提出一个补救方案或者什么。因为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楚，以弗所书第一章大概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在万有之前就已经将一切属灵的福气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了。 所以这一切的言语讲到说他是神指定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这背后的其实我们已经在讲到一个约了，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就是这个约是讲什么。改革中神学里面会讲到说上帝人与上帝有立两个约，哪两个约？笼统的来就是工作之约、恩典之约，可是刚刚像仙娥会说彩虹之约，彩虹之约是跟谁立的？挪亚。的确，上帝在创世纪第九章吗？还是第八章 ？Sorry， 我忘记第九章。第九章，就是洪水退掉以后，他说：“我跟你立这彩虹之约，我以后不再以洪水的方式灭绝你的后代，灭绝人的后代。”除了那个之外，大家还可以想起上帝在历史之中有跟谁立约？亚伯拉罕三章之后，在十二章，然后在十七章重新，十五章 签约， 十七章又重新立，等等等等。OK， 那还有跟谁立约？大卫是在哪里立约？撒母耳记下那边嘛，第七章大卫要给上帝为上帝建圣殿，上帝说你不可以为我建圣殿，但是我跟你立约，你的后代你的儿子要给我建圣殿，然后他要做我的儿子。 OK， 他如果遵守我的律法，就这个约在扫罗门建了圣殿之后，神重新与大卫的后裔扫罗门重新的重申这个约。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约我们可以想得到？或在西乃山，对不对？西乃山颁布十诫，就是跟以色列人立约，对不对？西乃之约，我们会说西乃之约、摩西之约也可以。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上帝跟人互动的一个最主要的基础就是约，透过立约。但是刚才在我们改革中的弟兄姐妹听到这个上帝与人立了几个约，很自然的会回答两个约，一个是行为之约，一个是恩典之约。这并不是否认上帝没有与挪亚立约，或者没有与亚伯拉罕立约，或者没有与大卫立约。但是我们会说，在我们先说在行为之约之后，所有上帝与人所立的约都是恩典之约。那我们等一下会解释这两个约中间的差别是什么。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外在的礼仪等等圣礼表达出来。 OK， 或者有圣礼的记号，那个，但是这些约在现就是改革中的神学里面都会认为这些都是恩典之约。那行为之约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大卫所立的约等等等等，这些约其实本质上都是恩典之约。 OK， 但是我们除了恩典之约之外，或者之前有个行为之约，那行为之约是跟谁立的？ 亚当。 那这个行为之约经文是在哪里最主要？二章十六十七节，对不对？约，你从这二章十六十七节基本上就是前面已经讲说上帝创造人的，上帝已经告诉你创造人你要生养众多，治理大地，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在二章十六十七节给他下一个非常特别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园中所有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能吃。所以改革中的神学家会依此就说，这个有两棵树在伊甸园里面有特别提到，一棵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树，一个是生命之树。 OK， 这两个树改革中的神学家就会说他们是 sacraments， 在行为之约之中的圣礼标志，并不是说这个树的本身 吃了以后你就必然会有会得生命，或者这树了本身你吃了以后就必定会死，然后会让你，而是因为上帝就选了两棵树，可能是柠檬树或者榴莲树或者是香椿树，我不知道，反正是会结果子的树，就说这个是分别善恶的，这个是生命树的果子，以这个作为一个立约的标记。那这个约，如果你有约的话，就应该有两个成分，一个是有誓言。那誓言是什么？如果你跟一个人立约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样？遵守的条件，有条件，还有达到条件或不达到条件的后果，这两个条件和履行条件的后果，或者不履行条件的后果，有这两个成分。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看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看到有什么是条件？可吃不可吃，这就是条件。所有东西你都可以吃，包括生命树的果子。来，有一个东西你不可以吃，那后果是什么？ 必定死。 必定死。所以改革中的神学家以此按照合理和必要的解读圣经的原则，就像我们读十诫的时候，十诫当十诫禁止的不可杀人，他也叫你要什么？爱人如己。不可奸淫，你要怎么样？爱为妻子舍命等等。所以按照这个原则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条件之中，你不可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表示你要吃其他树上我所赐给你一切树的果子，包括生命树的果子。你吃了那树的果子就必定死，背后的含义就是，如果你顺服按照我下达你的命令吃所有树的果子，包括生命树的果子，那就代表你要得永生。 OK， 那我们之前有讲到，其实这个也已经告诉我们，因为有生命树的果子，因为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上帝创造亚当，亚当当初的状态并不是人应该要最终达到的状态，他应该还有一个最终的目标要达到，他应该要吃下生命树的果子而得到永生。永生就是永远不会犯罪，永远会与上帝可以有不会中断的团契联合等等。但是我们都知道，最终他没有，亚当没有达到这最后的目的，他没有得到永生，他没有得到与上帝永远可以与他好似面对面交谈团契，永远与他联合的这个最上帝创造人最终的目的。我们为什么称这个第一个约为神为之约？按照我们刚刚所讨论的，因为它的条件是什么？行为，对不对？吃生养众多，遍满治理大地等等等等等等，你做这一切，你顺服我告诉你所做的一切，然后你吃，这些都是靠着你的行为。我给你下一个非常明确的命令，然后你按照你的行为，你就可以得到那奖赏。这边我可以再提一下，那亚当，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他按照他的行为，他的行为为他赚取那奖赏？也就是说，假设的话，亚当他伸手吃下那，就是他顺服了神所有一切叫他要做的，然后最终他吃下那生命树的果子，代表就是他已经完成这所有的顺服了，然后他就得到永生，可以与上帝享有永远的福乐。那这个永远的福乐与上帝永远的团契，永远的连结，是不是他凭着他自己的行为赚取到的？慧嫩姐说对，其他人有意见吗？ 好小心啊，赚钱的字。 对啊， 某个层面是啊，某个层面是。 哦。为什么会觉得很小心？就是 为就会很小心，因为好像怕跟恩典抵触这样。 我要恩典，可是我们在行为之约， 这边有个概念，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讲恩典之约，对不对？我们不是凭着恩典得到任何的赏赐。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如果亚当他顺服，他的顺服，他的行为，他所做出的这一切，就是为他赚取那最后奖赏的？ 是， 是，对不对？ Yes and no。改革中的神学家是和不是，在这里会做非常仔细的区分，因为其中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是受造物，上帝是造物者。受造物按照圣经一切的启示，没有一样东西是受造物是配得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亚当顺服，那是上帝创造亚当本来就应该顺服。但是为什么他有奖赏？因为有一个约，因为有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所以改革中神学家会说，这叫做 ex pacto merit， 这个是一个赚取的功劳。可是这个并不是因为他的行为或者顺服本身就有其价值，可以为他赚取到那永生，而是因为约的关系。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在某种层面上来说，他的确是赚取了，可是他赚取的这个意义你要很小心。就像阿宝刚刚讲的，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本能的反应，就算没有这个恩典的概念，人既然是受造物，怎么能够凭自己做的任何事情然后说我做了这个，上帝这个是我该得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另外一个概念我之前已经讲过，造物者和受造物之间的很就是中间的距离，中间的分别，中间的鸿沟是没有完全没有办法跨越的。造物者就是造物者，受造物就是受造物， OK。 所以受造物他不管做什么事情，他是那个在无限的造物者的眼中，或者按照无限的衡量来讲，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嘛？你没有办法说我做了这个，你就必须要给我这个。但是在某些程度，因为是行为之约，因为有一个约的概念，所以亚当的确他可以凭着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神的确抚救乐意，神不需要与他立约，但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所以在这里恩典其实在行为之约里面就已经有了，但是我们很仔细的，这个恩典不是关乎，我们可以用恩典这个字，有些改革中神学家也会用恩典这个字，可是这个恩典就不是关乎于罪的恩典， OK， 这个跟之后的恩典之约有一点稍微不一样。所以因为约的概念，因为上帝主动抚救，我主动来跟你立约，因为我出于我的慈爱，我的慷慨，我的恩典，所以我与你立约。所以亚当的确可以说，我凭着，我应该要凭着我的行为，我应该要凭着我的顺服赚取永生。这个跟我们等一下讲到基督的盟约会有一些关系的。但是亚当堕落之后，人还有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行为赚取永生？没有办法，这个概念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所以之后人自从人堕落以后被驱出伊甸园之后，在创世纪三章之后，人的境况就是落入死亡，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OK， 人若要得救，不只是得救，人若要真正的得救，其实就是得到上帝创造人本来人应该要取到那最终的奖赏或者状态，就需要靠另外一个管道，就需要靠恩典。那么我们会说，所有其他的之后与亚伯拉罕、与大卫、与所罗门所立的约，都是出于恩典；与摩西所立的约也是如此，都是出于恩典，不是靠着行为。OK， 所以你已经可以注意到，在改革中的解读之下，也是应该是符合整个圣经启示解读之下，这个对于我们读旧约和新约会不会有影响？这个概念，如果我告诉你说亚伯拉罕的约，特别是西乃的那颁布这个十诫的这个约，和大卫的约全部都是恩典之约，那这个你和与你读新约和旧约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或者一般现在在教会里面一般的，就是说甚至是传统福音派的教会，你可能会时常听到某一种教导，就是在旧约的时候人要怎么得救，以色列人要怎么得救，靠献祭，靠着守律法，对不对？其实旧约中有很多的经文是如此，不是吗？就算就连上帝与大卫和所罗门在立约的时候都说，如果你的后代他守我的，我你后必不缺人会坐在这个以色列的王座上面。 OK， 这一类的言语好像上面全部都是说，就是人要凭着守律法，靠着献祭，靠着什么来除罪等等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会，如果我们再仔细的读圣经的话，我们会说那个是一种比较表面式的读法。因为譬如说在诗篇51章，当大卫在犯罪的时候，诗篇51章就是大卫忏悔的那个诗篇，其中有个很经典的经文怎么讲，我们翻开诗篇51篇好了。你们，谁帮我们读16-17节？ 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上帝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我们的宗教信仰，我们的基督徒的宗教信仰，从旧约到新约，或者上帝指明的，上帝所关心的，都是还是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心。这边讲到的是神要的祭，真正的祭是那忧伤的灵。所以这其中也代表，并不是说大卫或者以色列人在旧约他们还需要有这个律法，活在律法时代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说啊，我心诚则灵就好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只要有一个我心，我有那颗心就好。我这些献祭这些仪式，其实耶和华也不喜欢。在这边他真的讲的是什么？并不是说大卫不需要献祭，而是如果他献祭没有那献祭之后所应该有的忧伤痛悔的心，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有一个忧伤的灵，那么那个献祭是没有用的，那只是一个外在的记号。就这跟我们现在领圣餐是一样的概念，领圣餐有实质的效用，但是如果你不是靠有信心依靠圣灵的话，按照上帝的话语领受圣餐，那对你来说是没有用，甚至是有害的。以色列人的献祭也是如此，他们应该要献祭，因为当时上帝给他们的命令就是你要做这些做这些做这些。他不能说啊，我有心就好了，我不做这些。因为当时的恩典之约，神要施恩典给以色列人，就是借着这些把以色列人从所有万民之中分别出来，作为他们作为上帝子民的记号。那现在我们的记号是洗礼还有圣餐，外在记号，我们只有这两个外在记号。 OK， 就是我们现在会做的。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有割礼，有这一切的。但是如果你行了这一切，是不是所有行这一切以色列人都得救？不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并不是如此。原则还是一样，忧伤痛悔的心，那真正倚靠耶和华，相信有一位可以赦免他们的罪，蛮有恩典，蛮有慈爱，会拯救他，会拯救，会饶恕他们的这一位上帝，这个是神所要，这个是神所在乎的。所以我们会在，我们就从诗篇51篇只是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就算在这一切的献祭之中，人不要妄想，以色列人不应该妄想，我靠着献祭，我靠着守一切的律法，我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悦纳。这个正是什么？法利赛人的问题，不是吗？到新约的时候，路加福音18章，祷告的法利赛人，看啊，我守了这一切的律法，我 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十一奉献，不像什么这旁边这个罪人。但是最后耶稣说，回家的在上回到家，在上帝眼中称义的是哪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忧伤的灵，连头都不敢向，我是一个罪人，讲的就是这个。所以就算在摩西律法下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不能够妄想我们是靠着行律法，靠着献祭得以在上帝面前称义。这些是上帝在恩典之中所赐给他们的恩典的媒介，他们是靠着这些东西领取上帝的恩典，但那恩典的本质并不是这些外在的记号。 OK， 所以我讲了，哇，我讲很多。所以这一切我要讲的就是说在旧约里面，尤其在改革中，你到改革中的教会里面，你会听到在旧约里面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另外一种得救的方法，甚至有些现在教会的人还会说，以色列人也许他们还有另外一种得救的方法。 OK， 上帝会让他们有另外一种得救的方法，他们可以献祭，守犹太人的律法等等的，守犹太教的一些礼仪，他们是用那种方法得救，因为他们比较特别。但是我们是靠信耶稣基督， No， 只有一个，就是凭着信心，信神要所差来的那一位。 OK， 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已经讲，女人的后裔要踩碎蛇的头的那一位。那这一位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我们今天会看一些经文，特别是讲在旧约里面就已经预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受膏者会来到世界上。所以神与人立约，改革中会说是立了两个约，一个是行为之约，亚当本来他作为我们的头，我们都是在亚当里面的，他应该要顺服，如果他顺服的话，我们今天的日子就好过了。但是他没有顺服，所以所有的人都因为他，因为一个人，罗马书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因为一个人犯罪，所有人都犯罪，因为一个人死，所有人都死，但是因为一个人的义，所有人都称义。所以这又关乎另外一个改革中的很重要一个概念，就是 imputation， 中文我忽然忘记，归算的概念。 OK， 传福音的时候，你最难告诉一个人就是说你是一个罪人，要让他承认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你传福音，如果一个人不承认他是罪人，那个你传的再怎么好的福音，对他来说都不是福音。因为真正的福音就是你是一个罪人，你没有办法解决你的罪，可是有一个人他可以解决你的罪，唯有这个人可以解决你的罪，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人会这么难承认？因为我觉得我的行为很好，你要告诉他你行为很好没有用，因为你在母腹之中你就生在罪孽里面。诗篇五十一篇大卫有讲，我是在罪孽生在母腹中的，他没有办法相信这个。但是因为这个是关乎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是生在罪恶之中，我们之前有提到没有一个人是生下来就无罪的。 OK， 人之初性本恶，在堕落之后，人之初性本善，只是在讲当初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他的确是处于一个好的状况，他有上帝的知识、圣洁和公义。但是一旦他堕落之后，没有一个人之初是性本善。归算的概念，罪因为亚当归算在每一个他的后代身上，而义因为耶稣基督他成就的义而归算在所有每一个上帝所赐给他的人的身上，就是你我凭着信心成为上帝儿女的子民的身上，那是归算给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赚取的。 OK， 关于上帝与人立的这两个约，本来当初是应该靠着行为，尤其是一个盟约之手，我们盟约之手亚当，他应该按照他的行为或善或恶都归算到我们身上，可是结果是恶，所以也归算在我们的身上。恩典是，我们会说它是恩典，是因为如果我们领受任何东西，尤其是如果我们得到永生，那并不是我们自己赚取的，全部都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要讲的更详细一点，全部都是因为我们原来是在亚当中死了，但在末后的亚当中我们活过来了， 所以全部都是因为那幕后的亚当或善或恶所成就的，或善或恶归善在你我身上。那幕后的亚当他成就的是善还是恶？当然是善，或者义，成义 righteousness， 是他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最经典的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节那边归算的教义，我们以后也许会看。好，关于这个概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主要的就是上帝与人互动的方式主要是以约为基础，约有条件有奖赏 OK、然后上帝与人立约首先是行为之约，亚当本来是应该靠着他的顺服他的行为得到那约的奖赏，结果他没有得到。之后但是这并不破坏上帝本来就定义要拣选一群人作为他的子民，但是这群人不能再依靠自己的行为得到上帝要给他们的奖赏，就必须依靠上帝的恩典，而这个恩典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旧约的人也是一样，旧约人他不知道，就连先知以赛亚，我们等一下会看，譬如说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你读那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你不可能会想说这个不是指基督，不是指耶稣，但是旧约的人，他们是，我们可不可以说他们信耶稣？ 预表的模式，这样说， 我们这样说，他们得救方式还是一样。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他们就要知道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踩碎蛇的头，但是他的名字是耶稣，他生在伯利恒，然后要逃到埃及，然后再回来。他的父亲，地上的父亲叫约瑟等等，他们不知道，可是会越来越清楚。所以有一个叫做预先，靠着预表这些，他们的信心仍然是那一位要拯救他们的耶和华，全然是依靠，不是靠着自己的义，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所以耶稣基督成就之他的救赎之功的功效，还是归算在这些所有旧约的圣徒的身上，仍然是一样的功效，他们承受的是一样的义，他们的信心与我们是一样的。所以之后希伯来书的作者或者保罗在罗马书四章都可以说，这些旧约的圣徒是我们的信心的表范，甚至亚伯拉罕他说是他的信心，我们和他的信心是完全一样的信心。 OK， 我们的好处是既然上帝的儿子按照上帝的先见和预定时机成熟了，就生在律法之下，身为女人，我们生在由女人所生，这个应许已经在我们耶稣基督来以后，我们是知道已经实现在两千年前在这个人的身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理解的比他们更清楚，但是这并不改变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信心和旧约时代的圣徒的信心是同一个信心，信心的对象也是同一个对象。好，基督的盟约。所以关于上帝与人立约的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或者仙人或人光，你们以前有听过这个吗？部分 OK。我试着停下来，让大家可以问问题。 我对于在旧约里面讲到律法是恩典的媒介，这个东西我觉得还在思索，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想象我是一个律法人，那恩典他们是把律法看成是。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公羊和公牛的血不能够除罪 right？ 这个不是只是在新约的人知道的，是在旧约的人就有这个概念。因为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五十一章刚才我们读到的，大卫就已经有这个概念，我献再多的祭那个都对你来说都没有用，你要的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忧伤痛悔的灵。所以你 现在多的公羊公牛流再多的血，那都不能够除去我的罪。但是你做这个，或者你守这个仪式上的律法，我们就先讲这个，这个怎么会是一个领受恩典的媒介？人怎么领受恩典？很简单，你一旦了解这些献祭的本身没有一个 ex opera operato， 就是你做这件事情，就这件事情你在做的当中就有其效力的这个意义，反而是它背后一定有代表一个属灵的事实。如果你有忧伤痛悔的心等等，那么你做这件事情，就像我们现在领圣餐，那个就是你恩典的媒介。怎么说？你领受上帝的饶恕，因为你是全然依靠他，这个是恩典，不是因为你自己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你献了祭，但是上帝给了你一个外在的记号，施行的方法，让你知道你做这个，因为这是上帝所命令，不是因为你做这件事本身，或这头牛本身有这个价值，或是他的血有一种特别的魔术的效力可以洗去你的罪，但是因为这个是在上帝赐给旧约时候以色列人子民要他们所做的，这个就成为他们恩典的媒介，而不是他们赚取恩典的酬劳。你听得出来这你必须要做，因为这是上帝指定的媒介。你做这个是要，其中有个很大的功效是教导你，尤其对旧约人来说，罪若没有血就不能够洗净，在教导你罪是有代价的，要用生命，可是现在不是你的，是用公牛，可是公牛和公羊这些却又不能够，怎么能够赎回你的命呢？他就已经在教导，会越来越清楚，最后有一个人，这些公牛和公羊到最后会指向上帝的羔羊。但是他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守这些外在的记号的时候，这个就是他们领受恩典的媒介。他们就知道，如果我做这个，上帝就会饶恕我，不是因为我做这个本身有什么，而是因为这是上帝指定的，我做这个就表示我真的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OK。可以，可是你有没有那忧伤痛悔的心？或者我们现在用我们现在讲好了，你是不是有圣灵在你心中工作？你是真的出于顺服，真的是圣灵在你给你一个新的心，有一个肉的心，上帝将他的律法写在你的心上，然后你犯罪的时候或者你跌倒的时候，你是真的说啊，我是一个领受上帝恩典的人，我怎么能够做出这些事情？ OK， 我在讲领受圣餐好了，在领受圣餐检查自己的时候，我是不是真正的知道我不配领受我的主的身体，我主的血，但是我要领受，因为他说你们拿去吃了喝了，你们凭着信心领受，你们就真的是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我就真的是领受我的救主耶稣基督。还是你只是说啊，这个应该是有效，有一种就好像我就 I don't know， 你去到庙里面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个有效，因为那个饼就有它的魔术的功能，或者那杯葡萄汁就有魔术的功能。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那你不应该要领，那反而对你有害。OK， 你是等于是在定自己的罪，吃自己的审判。旧约时候的人也是如此。OK， 他献祭这些，他应该要，因为那是在旧约，那时候献祭还没有被废去。他就没有理由他不献祭，他就没有理由不守一切的节期，他就没有理由不守一切的食物的律法，因为这是上帝在当时定义将他的百姓分别为圣出来的记号。但是他不能够说，因为我只是做这些，我就必在上帝面前称义，或者赚取上帝的恩典等等，上帝的奖赏等等等等，而是这些东西都是帮助他，其中有个很重要的意义，帮助他理解，如果我的罪要得赦免，不是这些公牛的血，而是我要有个忧伤痛悔的心，然后全然倚靠有一位他是蛮有恩典愿意赦免我的上帝。 OK， 另外一个就是总是会让他知道越来越清楚，既然公牛公羊的血不能够除去我的罪，那必然这在上帝在教导我，这指向有一个 人他要献上他的血可以赎回我的罪 OK 等等等等。所以恩典的媒介这个概念在改革中的教导之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这个聚会是恩典的媒介，祷告是恩典的媒介。我们不能说我信上帝，我信耶稣，我心里很虔诚，所以我不需要聚会，我不需要领圣餐，我不需要听到，我不需要祷告，我不需要默想神的话语，我不需要读圣经，我只要心里很，我信啊，我心诚则灵。没有，你如果不做这些上帝指定给你领受恩典的媒介，其实你就是在不断的印证你根本就没有领受上帝的恩典 OK。 所以律法的第三功用，这就是另外一个概念。律法的第三功用，在不是到新约来到的时候律法才有第三功用，在旧约的时候律法就有第三功用。律法的第一功用，定人的罪；第二功用，将人引向基督。 OK， 律法，你在律法之下没有人可以接着律法，的确就是定你的罪，你违反一条律法你就是违反全部的律法。知道了你既然没有办法守这个律法，应该要让你 drive you towards Christ， 把你逼趋向基督。第二功用，第三功用是什么？领受基督的人，这个就成为活出圣洁的准则。上帝并没有把我们好像就是说啊，你现在就你就凭感觉好了，你看看你要怎么自己做我上帝的儿女就活出自我。没有，新约里面还是有非常，你看新约里面到处都是 imperative， 就是到处都是命令，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所以福音和律法不像路德宗，福音和律法仍然是相对的，在改革中的理解里面，但是福音和律法却不一定是相对。也就是说，对已经得救的人，与基督联合的人，律法反而是恩典，是上帝在辅救之中，他乐意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活出他儿子的样式。他没有任凭你就凭着自己的想象力或者自己的喜好活出上帝的样式。所以以此来说，律法第三作用，圣洁生活的指南，这个是对上帝的子民来说是恩典，只有对上帝的子民来说是恩典，你懂我的意思吗？对其他人来说，最多的功用就是定罪和将你驱使你归向上帝，回转向上帝，驱使你归向基督。OK， 啊，我的话怎么？OK，Sorry。你看今天的那个讲义，在第一页的下面有附件，这个是如果你之前有上过那个成人主义学的。洪恩堂成人主义学，这我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今天不会讲这个。它中间的确是有一些很技术性的，可能阿宝或者宜兴就会比较熟悉这些概念。我只是把它附在这里，你回去可以看，因为今天我们所讲到的会跟这些比较技术性的概念或者名词会有关联。但是我们今天首要就是看第一页，我们已经讲到说神与人立约，但是按照圣经的启示，也许行为之约并不是，甚至有某些改革中神学家都不太愿意用行为之约这个字眼来叙述上帝与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的达成的协议或者下达的命令。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行为之约其实是已经有一个 very sophisticated hermeneutics， 一个非常非常细腻的解经方式，然后让我们容许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也必须承认有一个行为之约。所以我行为之约也许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可以那么快的看得出来，但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重点，基督所立的救赎之约 Pactum Salutis， 或者说Covenant of Salvation， 救赎之约，这个是在新约旧约里面到处都出现的，只是可能我们一般读的时候没有归纳出来。这个救赎之约简单的讲，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三个位格在永恒之中，在创造世界以前彼此所立下的约，为要拯救一群人做上帝的子民，就是这么简单。 三位一体的位格，我们就是讲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之中彼此协议所立下的约，为要拯救一群人，做他们的，做上帝的子民。你可以再讲，为要荣耀上帝，最终的结果，为要使上帝得荣耀。